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呢。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呵，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嗯啊， 这圈没准地儿。 呀，听事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吗？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不了。嗯，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哎，我气你！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叫信他啊？啊，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我要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都要比他多一点。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1天， 嗯， 演3天，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嗯， 8000块， 八千， 前台每座8000块， 八千 九四五年 可不多， 贵了， 是啊， 大发了， 高了，上了， 高了，价格高了 啊！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台舞台跟我商量啊？ 嗯，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嗯， 那是8000。我一想啊， 嗯， 我这儿啊，甭犹豫， 嗯， 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啊？说你啊！ 8000，这是8000， 8000也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了。我在哪儿？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所以看见了？ 跟我这么琢磨， 呸！这人你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摘了，我算摘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了吗？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呵，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3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插刀倒钩，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窦尔敦。 好， 上学生来，上小云来，人家窦尔敦 来不了。 哦， 哎， 来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啊，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哎，乌合剧，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老生。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连环套、 哎，别说窦尔敦 啊！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我唱不出戏。 是啊，去谁啊？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的 谁呀、啊？ 这个谁吗？ 嗯。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女。 哎，行， 哎，你干嘛？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二婆，谁不词 啊？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这怎么的？ 哎，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啊、嗯、

寄走了。接了没第二天，门口喊：“邱志明，邱志明来信，邱志明来信。”嚯，邱亚一听，嚯，信都回来了。接过来一瞧，嗯，还是他写的信，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在上头，又寄回来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百细毛虎不湿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鬼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家里来的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初拉他入联谊社的王十二。不过啊，他这次来是受白发古王白云鹏之托。南京之行，白云鹏对马三立的为人和能耐都很认可，想请他参加到大观园的演出。马三立听明了王十二的来意，十分高兴。他知道白云鹏先生这样是在提携自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可是他该怎么和杨少奎说呢？杨少奎能答应俨然已经是声远茶社台柱子的马三立离开吗？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让座》，然后红酒再慢慢告诉你。 我还怕人给我祝寿，我怕这寿字，你别让我80岁了，我谁说我寿高，你长寿，长得细长挺瘦，这不就这意思吗？越长越瘦，我就害怕这样，我喜欢胖人。其实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不这么样，我小时候胖，圆胳膊圆腿儿，小胖子。我小时候呢，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就和小孩多好，几岁了？好，大了是，因为什么？有病了，在4岁时候生病，生病到医院了，动手术，开刀大出血，大出血呢始终就缓不上来了，得了，瘦，一直瘦到80岁还得瘦。有人问小时候开刀什么病这么重啊？开刀什么病啊？他不说的，痔疮。你听着还奇怪，4岁长痔疮，哎，对了，这是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的，是吧？因为大家我们同行啊，对我挺尊敬，是吧？因为尊老爱幼，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当对老人要尊敬。说我的80岁，这观众对我来说呢，就不能算尊敬了，算抬爱、喜爱、疼爱，得这么说了。不能谈尊敬，因为我得尊敬观众，观众喜欢我、抬爱我是这样。我对于老人，我也是尊敬。我一瞧岁数跟我差不多，或比我小。比我年轻点，我80岁，这人60来岁，白头白眉毛的，我就叫老大爷，我就怎么样？一上电车、上汽车，看见老人，让老人坐。您先坐着，不坐，我前面是下的，我前面是到站，您坐吧。让老人，应当要这样，不但我，每个人都得要这样啊。上电车、坐汽车，是老人老太太，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师母的先生，上电车上汽车，只要咱们看，别等售票员喊，哪位同志受累，给让个座，你不也得起来吗？何必呢？干脆一瞧，哦，这师母先生，或者残疾人，架着拐，上车了，别犹豫，赶紧站起来，哎，您坐这，抱小孩的，上来赶紧让，别等人售票员喊。哪位受累给抱小孩让个座，你不也得站起来吗？我就这样，我坐这儿，有时候我就不坐着，赶上车没人了，那都不坐，没人啊，都站着，没有人站着，我坐着吧，我就坐下了。走两站一看，上车好几个人，大肚子，显着肚子，